糕点。 明显。星星的队伍频道里出现对话，言简意赅。说糕点的人是苏沐橙，枪炮师抢据糕点可以更好的策应战局，这是常识。而眼下这个烟囱的高度不太高也不太低，正是可以完美发挥枪炮师射程的高度。作为一个枪炮师选手，看到这样的高点没点念想，那可是不合格的。但是叶修很快回答了他，明显显眼的高度，已知的职业构成，轮回选择这图，如何会不知道这个高点对于星星的意义？既然知道，又怎可能在总决赛的选图中卖个优势给对手？想也不可能，这种显眼的优势更可能是一个诱饵。 借。 但方瑞很快说道，他判断了距离，高点距离他们更近，无论如何星星总是可以抢先占据这个点的，那么轮回若将此设计为饵的话，必将是一个可以完全应对枪炮师高点硬策的布局，那会是什么呢？ 去看。 叶修下令，星星全队出发，目标高点。沟通一共就七个字，却已经很好地传达出了所有意思，哪怕是普通观众，从这七个字中都基本可以领略星星的初期意图。高点是饵，所以不抢，反过来观察轮回针对高点的布局会是怎样，从中寻找突破口。队伍前进，但叶修的君莫笑移动却更快，很快将全队甩在了身后，他是要抢先一个人到该点观察。有距离上的优势，又有了脱离团队的快速移动，以叶修的经验，即便是一个不太熟悉的对战图，恐怕也能很快观察出其中门道。但是拥有上帝视角的场外观众，看到此时叶修的举动，却几乎要给他点蜡了。因为轮回这边同样有角色脱离全队在高速移动，而且不是一个，是三个。周泽楷一枪穿云，孙翔一叶知秋，江波涛无浪。三人角色呈品字形，自刷新点出发后，就渐将另二人的角色甩在了身后。吕博远的云山乱被留下负责保护移动较慢的方明华的牧师笑歌自若。星星没有贸然去抢这个明显的高点，可是谨慎对待的态度却也在轮回的掌握之中，甚至连星星会派先头兵来快速接近先做侦查的举动他们都料算到了。品字形冲来的三个角色实在是极具针对性，叶修的君莫笑会就这样被一波打出吗？电视转播给出了鸟瞰图，地图上四个光点快速地向这端移动，方向都已经相当清晰，就是这仓库顶上的烟囱。不过叶修真是毫无保留地在加速，几个低阶快速移动的技能不间断地使用着，如此一来，即便轮回那边也甩下了短腿的治疗，可比起单枪匹马的君莫笑，速度上还是弱了不少。再加上距离本就远，叶修这个先到优势还是会非常明显的，只是不知道他会在这里耽搁多久。光标闪动，接近，终于到了这间库房边。塞尔克城大仓库是由大大小小多间库房构成，有高中低三种，这间库房是个低层，高度不过三米，却也是一个角色不可能凭一次跳跃就跨上的高度。但对叶修来说，高度没有任何意义，机械旋翼、千机伞的忍刀模式都可以轻松克服三米障碍。此时君莫笑是将千机伞转成忍刀形态，两个起落后，君莫笑就已在房屋顶上，烟囱已在眼前，高度目测应该在15米左右，加上库房高度海拔将近20米，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枪炮师策应的高度。拥有距离和移动速度两方面的优势，叶修丝毫没去考虑轮回已有部署的可能性。君莫笑笔直地向烟囱冲去，视角不时地旋转左右，观察着这一带的地形。库房，塞尔克城大仓库这边有的都是库房，不同大小、不同高度的库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这一带。 树有烟囱的这间低层库房，左边是一间低层库房，高度约有7米，右边直接相连的是突然拔高2米、高共5米的房顶。左边7米，右边5米，这些屋顶都可以缩短和烟囱高点的距离。可是即便这样，轮回战队出战的角色除了周泽楷的神枪手，其他任何职业的攻击距离都完全没有办法触及到高点。周泽楷的神枪是一大威胁，因为在烟囱顶上空间极其有限，又没有遮挡，简直就是一个火把。左7米高右5米上的房顶上有太多的空间可以对高处完全暴露的枪炮师进行怒射，轻轻松松逼对方下来。但是这是以前。75级以后枪炮师多出的技能之一，就是今天比赛中苏沐橙频频使用的稳定炮架。开启这一技能，枪炮师至少可以不用干扰被射击的冲击力直接撞下，在这一技能时间里反倒可以给予星星更强的火力支援。当然自己也要牺牲一些生命，具体最终哪方能讨到便宜却也要看临场表现。叶修并不觉得轮回针对这个高点会做出的部署只是这么一个需要看临场发挥的状况，固然完成对高点反压制的人会是强大的周泽楷，但就因此觉得高枕无忧未免有些太盲目了。轮回的2连冠可不是靠这种莽撞的信任赢得的，还会有什么其他可能的变化吗？橘墨笑转眼已经跑到了烟囱底，烟囱上有爬梯，叶修顺势操作君莫笑攀上，转眼到顶，四下一望，视野真的极好。如在此处开战，有这高点的枪炮师支援，肯定可以打得舒服之极。所以说，只靠周泽楷的神枪手来限制这个高点，就更无可能了。如果说之前叶修还只是觉得要看临场表现的话，那么在登顶完整地了解这个高点的视野和火力覆盖范围后，叶修顿时觉得拥有这个高点的火力支援就可以催生星心拥有更好的表现。那么轮回的信心到底在哪里？是在某个视角无法触及的死角，还是说……叶修低下视角望向脚底下的烟囱，烟囱此时并没有冒烟，但是如果有方式可以让他工作起来，那么站在烟囱顶的枪炮师在浓烟滚滚中拥有的视野恐怕就不会那么美妙了。所以说轮回对这一高点的控制只是因为它是烟囱这本身。橘墨笑缩起身直接朝着烟囱内跳去，近20米的高度足以让角色受到伤害，不过橘墨笑手持千机伞的忍刀体态能攀高也能落低，下滑了一段后用起了忍刀，最后安全到底，却是落到了一堆肮脏不堪的废物当中。转了一圈视角看到了光亮，挣扎着寻摸过去钻出，君莫笑已是到了这间低层库房里，而连着这烟囱的是一个大大的焚化炉。这间库房里所堆的都是各种废弃的杂物，看起来是个专门焚毁垃圾的地方。叶修很快找到了开关，拉下后焚化炉点燃，履带也开始运转，将垃圾不断地向炉内传送着。果然，叶修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这高点就是因为这建筑本身的功用而无法成为一个可被使用的高点。 冒烟了， 焚化炉的效率惊人，这才拉下开关没大会儿，烟囱就已经渐有浓烟冒起。星星和轮回两边队伍的频道里同时有人发出消息， 这个烟囱竟然是可以被使用的。 解说潘林说， 还好叶修提前发现了这一点啊。 双方还没有实战上的接触，但已经有了智慧上的交锋啊。 不过看起来还是轮回想到的更多一些啊。 好、哦、 看这间库房的出口， 李一博提醒潘林，同时也是提醒所有观众。库房出口，电视转播中很快给出了指引特写，但是现场的观众却有一部分人看到了，另一部分人却不得不依靠电子大屏幕来了解。因为大家所处位置不同，不同方向望去，不同角度的呈现，库房出口朝东， 自然是东面看台的观众看得最清楚，而西面看台玩家最为茫然。不过现场的全息投影很快也根本情况进行了调整，原本只是在君莫笑跳下烟囱后将这一部分半透明处理，而现在半透明的处理延伸到了整个库房，大家可以看到库房内君莫笑的行动。这是对这类拥有内外场景的地图进行全息投影时必要的技术。而在看清了这一点后，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们却很快领会了李一博话里的意思。这间库房只有这一个出口，出口向东，这是轮回战队杀来的方向。此时君莫笑想从库房出来只能走这儿，但是轮回三人小组距离这出口却更近，他们完全可以在君莫笑之前对出口完成封堵，而烟囱冒烟正给了他们三人这样的信号。毫不犹豫的三人冲到出口处，但是不见君莫笑。叶修在寻找库房出口发现出口向东后，立即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果然没有朝出口方向来，反身就把焚化炉的开关又给开了，试着往里探了探，跳血。显然炉内温度过高会造成伤害，想从烟囱里原路爬出一时半分还进不了。周围杂物成堆，叶修随便找了个地方让君莫笑隐蔽起来，同时送出消息，抢高点。